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哦，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被爱摧毁，我来不及找到出口，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哦，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心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狠不下心将黑夜说再见。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许志安的代表作《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很多人其实都会奇怪啊，为什么这个团名叫做 Big Four 呢？许志安透露说，本来团名定为大四喜，可是他们的好朋友林海峰知道以后觉得这个名字太普通，建议他们改为 Big Four。 因为中国香港球迷爱把英超联赛当中的四大豪门曼联、阿森纳、切尔西和利物浦统称为 Big Four， 而且除了苏永康之外呢，其他的三位团员都对足球可谓是情有独钟，所以团名最终定为了 Big Four。 至于团员的分工，形象阳光帅气的许志安自然承担了公关和宣传的任务，这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想当年帅哥许志安和美女许慧欣的那首《恋爱频率》，不知道迷倒了多少青年男女呢。下面呢，咱们就再来回忆一下许志安和许慧欣的这首《恋爱频率》，送给你。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一直想跟你说，那天一起吃晚饭。 许志安和许慧欣合唱的《恋爱频率》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 Big Four 成员彼此之间的故事。在为 Big Four 乐团宣传的时候，四个人分别对记者说出了彼此的趣事。话说有一回，许志安回母校拍摄 MV， 恰好梁汉文去探班，于是得知许志安上小学的时候好几次都趁着人多喝汽水不给钱， 本来这次许志安故地重游，想找到当年的那位阿姨把钱补上，并且向她说一声抱歉的。但是时过境迁，当年那家店早就搬走了，这让许志安和梁汉文十分的感叹。不过这只是 Big Four 在宣传当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们真正被媒体关注、被歌迷喜欢的，还是几个人的非常动听的歌声。下面呢，带来一首许志安的《上弦月》。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旅程呢，咱们继续聊 Big Four 成员之间的故事。多年以来，许志安对待张卫健一直像对待大哥一样，因为两个人是在同一个歌唱比赛当中脱颖而出，之后又签在了同一家公司。而张卫健要比许志安早几年，所以可谓是他的正牌师兄。另外在生活和事业方面，张卫健也给了许志安很多的鼓励和帮助。1998年许志安开演唱会之前的两个月，他的母亲突然辞世，失去母亲的打击让许志安痛苦万分，想放弃演唱会。后来是张卫健安慰他说，你觉得你母亲想不想让你开这场演唱会呢？许志安想到了母亲的心愿，终于从悲痛当中摆脱出来，完成了那场演唱会。演唱会上他向歌迷倾诉了对母亲的怀念，他的歌声感动了很多的歌迷。 下面呢，带来许志安的一首《我还能爱谁》。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我也不原谅你的美，它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却无所谓后悔。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滴泪却不心灰，我的世界 说我还能爱谁，来自许志安。许志安举办过很多的演唱会，演唱会上的趣事也非常的多。有一次演唱会，许志安让张卫健录个视频 VCR 的片段来填充自己换衣服的时间，但是由于张卫健和他太熟了，所以在 VCR 当中张卫健和大家开了个玩笑，说许志安朋友很少，恐怕将来百年之后送行的人都不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现在多来听他的演唱会。歌迷看完视频之后全场爆笑，而在后台的许志安却尴尬的汗如雨下，后来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台了。那次演唱会他还请了郑中基做嘉宾，郑中基同样也调侃了许志安好几句。看起来许志安的好朋友还真是多啊，而且大家都很诙谐，都很幽默。下面呢，送上一首许志安和张学友等合唱的歌曲《甲乙丙丁》。 在无权主义的哭泣，孩子提出随地闪亮街上恋人眼睛，身上的箱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弃了前妻，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仿佛每一个人有两个童年，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此花花世界集体游戏，难得好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敬一个礼，难得好喜剧，真就算是欢天有喜地，路人甲乙 讨好世人的心，今天真是可对了气， 在许愿池子里投一个钱币，每个都是爱的讯息。 陌生人的眼里有熟悉的记忆，了解了我们在一起， 心灵感情而透明， 一闪一闪亮晶晶。 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顺眼， 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 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 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 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 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 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 难得有个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 卷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一首经典的甲乙丙丁之后呢，继续来聊一聊 Big Four 成员之间的故事。在 Big Four 的四位成员当中，张卫健在影视方面的成就是最高。说起来啊，这里面还有许志安的一份功劳。张卫健刚出道的时候，在舞台上十分的腼腆，唱片卖的也不好。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卫健得到了某位导演的赏识，让他去试一个喜剧作品。试镜前，张卫健特紧张，手心里满是汗。和他同去的好朋友许志安就调侃他说：“卫健，别紧张，你平时怎么和我们开玩笑呢？在镜头前你就怎么演，一定行啊。”张卫健就按许志安的方法完成了试镜，果然得到了那次出演喜剧的机会。后来他的喜剧表演风格越发的突出，在演员的路上也越走越顺。看看时间，咱们上半段旅程也接近尾声了，现在为您送上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的插曲《信徒》，就是由张卫健演唱的。一小段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今天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各位稍后见。 知道你什么话都不说，连仅有的泪都忍住，我才知道陪着你山路，快乐不是唯一任务。直到我视线开始模糊，而你却满脸不在乎，我才明白学会变法术也回不到最初。一边爱一边走，我已经成为你信徒，相信情到深处不怕孤独。如果我们不曾看过对方这么苦，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想不到你绝望的泪水，一刹那让我带着大雾。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如何知道心魔是最沉重的包袱？年少轻狂的好日子已都是就结束。

年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苏永康的这首经典的《爱一个人好难》。在乐团的四个人当中啊，只有苏永康是不爱踢足球的，不过他并不很孤单，还有许志安陪他打篮球。说起和许志安打篮球，苏永康多少有些哭笑不得，因为许志安这个人很好强，如果输球的话他会不让苏永康回家，必须打到许志安赢了才行。开始苏永康也很较真儿，结果每次和许志安打球都得很晚才回家，因为他老赢啊。不过很快苏永康学乖了，每次快打完或者自己觉得要回家的时候呢，总会故意的输点分，就这样他就能按时的回家了。球场的较量让他们的友谊更加的深厚。许志安还曾经表示自己特别喜欢苏永康的歌曲，很有特点。下面呢，把苏永康的这首《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带给你。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来自苏永康的演唱。私底下苏永康被许志安称作大嘴巴，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许志安初中时候打篮球速度特快，能在对方球员的防守缝隙当中穿来穿去，所以得到了个老鼠的外号。有一次苏永康和许志安等几个朋友一起打篮球，讲好输的一方要每人讲一个秘密，结果许志安在的那个球队输球了，他就把自己初中的这个外号老鼠说了出来。后来苏永康在某节目上把许志安的这个外号就给抖了出来，大家都知道了许志安的外号叫老鼠。 但也有不少人误认为是许志安的眼睛小，所以被起了老鼠的外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许志安一边笑称苏永康是大嘴巴，同时表示对外号传开并不在意，眼睛小一样可以很迷人嘛。苏永康的人缘还真不错，当然他的歌声更加的有魅力。下面欣赏苏永康的《爱似狂潮》。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反复煎熬，渴望能与你相守到老，谁都挡不了。就算是那样的拥抱，发现你还是想逃，悲伤快乐紧紧地缠绕，却不能不要。熄了灯，我睡不着，回忆还任性喧闹，任情绪慢慢往下掉，有多苦你不明了。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得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一秒。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变薄，只记得你的好。可心反复煎熬，渴望能与你相守到老，谁都挡不了。就算是那样的拥抱，发现你还是想逃，悲伤快乐紧紧地缠绕，却不能不要。熄了灯，我睡不着，回忆还任性喧闹，任情绪慢慢往下掉，有多苦你不明了。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得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一秒。爱是狂潮，爱是浪涛，不计较你给的多少，不在乎梦面包，只记得你的好。爱是狂潮，爱是浪涛，我不要苏醒的太早，宁愿深陷泥沼，只求多爱你。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的星光之旅继续来聊一聊 Big Four 成员之间的故事。 Big Four 成员之间的友谊之深在中国香港娱乐圈当中是众所周知。话说有一次许志安和梁汉文在香港岛的一个饭店喝醉了，但是两个人都住在九龙，而且他们都是开车来的。无奈之下，他们打电话给已经睡着的苏永康。苏永康接到电话之后立即开车到了那家饭店， 到了之后，孙永康先开许志安的车送许志安回家，然后打车回到饭店，再开梁汉文的车送梁汉文回家，最后再打车回到饭店，开上自己的车回家睡觉。而等到孙永康回到家，天都亮了。很快这个故事在香港娱乐圈传开了，孙永康的人气也更高了。不过让孙永康很高兴的就是啊，歌迷不光喜欢他这个人，而且更加的喜欢他的歌声了。下面呢，我们来欣赏让懂你的人爱你，来自苏永康。 遗忘不了开始的甜蜜，却怕想起未来的情景。他是贵人做的听你哭泣，直到下次又不小心忘记。你解释着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只是情绪，让埋怨都变得没有意义。你想留住的是什么东西？离开爱过的人和回忆，真难不挣扎不痛惜，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让懂你的人爱你，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会了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这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只是情绪，让埋怨都变得没有意义。你想留住的是什么东西？离开爱过的人和回忆，真能不挣扎不痛惜，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让懂你的人爱你，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而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 听完了孙永康的这首让懂你的人爱你之后呢，继续聊 Big Four 团员的故事。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强烈地震，举国悲痛。在地震发生之后，苏永康与梁汉文随着众多中国香港和台湾的艺人到汶川慰问受灾的群众。在那段时间当中，一位搜救幸存者的解放军战士深深感动了苏永康。那个战士已经9天没有脱鞋了，因为休息不足，他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但他仍旧在一片废墟当中不停地寻找。在苏永康走过去的时候，这位战士才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意外的是，这位战士居然也是苏永康的歌迷，还想请苏永康给他唱歌，于是苏永康就唱了他的几首成名曲。唱着唱着，苏永康不自觉的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下面呢，我们把苏永康的这首《我为你伤心》送给所有为汶川地震奉献爱心的人吧。 眼看你的拥抱剩下温暖的指纹，体验一段感情如何变成了永恒。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以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更纯熟的吻，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我为你伤 紧，谁来谁去都不要紧，毫无所谓的高兴，我为你伤心。你不懂什么叫爱情，数不清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有一种心情。眼看你的拥抱剩下温暖的指纹，体验一段感情如何变成了永恒，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以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更成熟的吻，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我为你伤心。你的世界没有爱情，谁来谁去都不要紧，毫无所谓的高兴，我为你伤心。你不懂什么叫爱情，数不清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有一种心情。世界没有爱情，谁来谁去都不要紧，毫无所谓的高兴，我为你伤心。你不懂什么叫爱情，数不清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是一堆背影。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苏永康的《我为你伤心》。在 Big Four 乐团的成员当中，歌唱之路最不顺利的恐怕要算是梁汉文了。曾经有一度因为经济上的困难，梁汉文几乎想放弃他最最热爱的歌唱事业。那段时间他的专辑销量很差，为了赚钱他只好同时接了好几部戏，可是因为演的都是不重要的配角，所以收入很微薄。看着日渐消沉的梁汉文，许志安和张卫健除了在精神上鼓励他之外，在经济方面也给予了他不少的帮助。后来身在外地的苏永康和郑中基也先后给他寄钱，希望他能够乐观和开朗一些，挺过眼前的难关。在大家的帮助下，梁汉文终于走出了事业的最低谷，得到了歌迷的喜爱。说完了这段佳话，说完了四个人的友谊，说完了 Big Four 乐团之后呢，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把这首由梁汉文、苏永康等人合唱的《我爱你中华》带给大家。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那漫长年代，浩浩疾风作扬，驻留过你繁华模样。哦，跌跌歇歇岁月，重重泥沙寒凉，谱写过你打听你的坚强。安过多少风雪苍凉，让你坦白透亮。哦，和风送你诗句金黄，我爱你中华，川流不息的辉煌。让我们歌唱携手共进，啦啦啦啦啦，希望的光芒，美好的明天。 长年代，好好疾风作浪，驻留过你繁华模样。哦，喋喋歇歇岁月，重重泥沙寒凉，谱写过你打听你的坚强。安过多少风雪苍凉，汗水让你坦白透亮。哦，和风送你诗句惊慌，我爱你中华川流不息的辉煌。 让我们歌唱携手共进，啦啦啦啦啦，希望的光芒，美好的明天。让我们歌唱自由翱翔，啦啦啦啦啦，沐浴着阳光的光辉，我爱你中华，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情深深水